蹦蹦跳跳弹簧床。 有一天，小熊维尼在树下看到罗宾在玩弹簧床。罗宾蹦蹦跳跳的玩得好高兴哦，他笑着对小熊维尼说：“ 小熊维尼，你看，我可以跳得比跳跳虎还高哎。”你要不要也来试试看呢？ 小熊维尼想了一下，摇摇头对罗宾说：“ 我想小熊维尼学不会像跳跳虎一样跳来跳去的。” 罗宾听了之后，呼的一声从弹簧床上跳下来，对小熊维尼说：“ 试试看嘛，小熊维尼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” 所以呢，小熊维尼就决定试试看。他爬上弹簧床，也开始在上面蹦蹦跳跳的玩了起来了。果然，他发觉自己好喜欢这种感觉啊！ 罗宾，你说的没错，真的好好玩呢。 对啊， 现在我也可以跳得比跳跳虎还高的。 小熊维尼在弹簧床上手舞足蹈地说着。 不，你不可能跳得比我还高啦！ 跳跳虎突然从旁边跳了出来。原来啊，跳跳虎刚好经过树下，听到了小熊维尼说的话。于是呢，跳跳虎就用力朝弹簧床上一跳，咚的一声把小熊维尼给弹了出去。 没有人能跳得比跳跳虎还高。 跳跳虎得意的在弹簧床上又叫又跳的，而且越跳越高。罗宾和小熊维尼在旁边看到他玩得特别开心，他们也觉得很高兴。 哇，跳跳虎果然跳得好高哦。 小熊维尼和罗宾说着，结果当他们俩一转头的时候却吓了一跳，因为跳跳虎居然不见了。罗宾东张西望地看了一下四周， 奇怪，跳跳虎跑到哪里去了？ 小熊维尼也觉得很奇怪。 我想他会不会是跳走了呢？ 亲爱的小朋友，你能猜一猜跳跳虎在哪里吗？罗宾和小熊维尼到处找跳跳虎，但是无论怎么找就是没有看到跳跳虎的踪影，他们实在很担心。于是他们两个大声地喊：“ 跳跳虎，你在哪里啊？” 这时候有声音从树上传了下来：“ 我在上面啦。” 哦，原来是跳跳虎啊。小熊维尼吓了一跳。 跳跳虎，你怎么会在树上呢？ 哎呦，因为我跳得太高了，所以就跳到树上了嘛。哎呦，现在我下不去了，怎么办呢？ 罗宾安慰跳跳虎说：“ 你不要担心，我们会想办法帮你的。” 于是罗宾和小熊维尼把弹簧床拉进树下，然后大声地对跳跳虎说：“ 跳跳虎，你跳到弹簧床上面就没有事了。” 但是跳跳虎他好害怕哦，他颤抖地抱紧树枝。 你试试看嘛，跳跳虎，你做得到的。 于是跳跳虎鼓起勇气往下一跳，没有想到他跌在弹簧床上，然后又弹了出去，咚的一声刚好跌在草丛里。当跳跳虎从草丛中爬出来的时候，小熊维尼说：“ 跳跳虎，我很高兴不能跟你跳的一样高呢，因为你跳的越高就得从越高的地方下来。” 大家都笑了。罗宾说：“ 那我们下一次再一起玩吧。 好。 小朋友，和你的好朋友一起玩游戏是不是很棒呢？如果你有有趣的玩具，别忘了要拿出来和你的好朋友一块玩哦。